ChinesePod.com 现在我向大家介绍一下消费行为的调查结果，请看投影的图表。这张曲线图展示的是今年城市居民消费行为的趋势，大家可以看到他们已经从被动消费逐渐转变到主动消费，也就是说他们对于产品更加了解。看这根曲线一直是上扬的趋势，而且幅度也比较大。陈雷，你很累吗？ 啊，没有，我没事。 集中精神。大家再看看第二张分析图，是具体的消费人群分类。在这张饼图里，我们看到 30% 的被访者热衷于购买有品牌的商品。 经理，有没有年龄、性别、职业的区分？ 后面会有的。陈雷，打起精神来，你们要根据图表写报告。 知道了。 我们继续。谁能告诉我这张柱形图表现的趋势？ 消费者对于耐用消费品的需求快速上升，结合前面看到的多种因素，预计以后几年涨幅还会继续。 报告里要详细分析这点。 详细分析什么？ 陈雷，我说话的时候不要说话，这里不是幼儿园，这种东西不需要我教你吧。 经理，对不起。 大家请看图上列和行所代表的数据，分别是年份和消费者的耐用消费品支出。可以看到今年的支出是近五年最多的，而且同比增长也是最快的。谁的电话？陈雷，